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前首相丹斯梅甸日先建议政府为所有国会议员，包括反对党议员，提供至少30万令吉，让他们能够为各自选区的水灾灾民提供即时援助。亦是由佛州柏哥区议员的梅甸感谢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为由佛州灾民提供了5000万令吉的水灾援助金。不过同时他亦建议将拨款数额提高到1亿令吉，因为这次的水灾灾情非常严重。斯里加丁区希盟议员阿米诺·胡达哈山认同梅甸的建议，应该将提供给由佛州水灾灾民的拨款增加到1亿令吉。他提到在1月份吉兰丹和登加楼发生水灾时，政府为每个州提供5000万令吉，而这次由佛水灾，如果灾民有5万人，5000万令吉的拨款，每位灾民就只能获得1000令吉的援助金。在由佛州方面，当地的水灾灾情严重，警方促请在巴都巴克的民众，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志愿团体，必须对随时上涨的洪水水位保持警惕。巴杜巴克警区主任伊斯马尔多拉指出，尽管当地是大热天，不过截至今日傍晚，水位依然有上升的迹象，分别介于0.3到0.5米之间，主要是源自于石加密县的洪水。至今依然受水灾影响的地区包括 Parit Raja、 埃尔希丹以及达曼斯里加丁。马来西亚巴的航空捐赠了3000条毛毯给由佛州的水灾灾民。在副首相兼中央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阿麦扎歇哈米迪的敬政下，巴的航空兼狮子航空集团战略总监达杜陈顿拉马穆迪在位于素邦的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将捐款移交给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斯萨拉胡甸阿玉表示，自政府在今年一月推出前文派用 RAMA 计划以来，国内已经有大约30家超市参与。通过这项计划， B40 低收入群体在这些超市购买12种基本必需品，可以节省多达24令吉。部长说，这些超市的热烈参与将有助政府解决 B40 和赤贫家庭所面对的生活成本问题。青年及体育部部长杨巧湘在国会大厦出席活动后表示，将继续努力通过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各种有趣节目培养年轻人的团结精神。他表示，青年体育的多比赛项目将以团结为主题，努力向年轻人灌输团结、身份认同和爱国精神。同时杨巧湘亦表示，将继续寻找创造性的方式向年轻人传达团结信息。布基纳法索北部在上个星期发生了一起叛乱分子袭击案，造成14人死亡。法新社透露，有居民在星期四看见一群恐怖分子袭击了雅希古雅镇附近的奥雷马村，袭击者在一间非正式营业的餐厅内对一群年轻人开枪。根据消息，恐怖分子在之前曾经入侵村庄，并放话警告年轻人不要聚集在餐厅。安全部队证实，袭击者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袭击行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日，当局对北部地区及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地区都实施了宵禁。以上 RTN 新闻由林芳柔编辑。